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1集。明月入君心，谁也不能带他走。 不一定啊。 技术人员看着行动轨迹，拧着眉头。 对方好像没有太故意遮掩，看这行迹，是一处的人。 那也不顶用。 郝队不太清楚这几人之间的行为，不过清楚秦冉恐怖的破坏力。秦冉现在完全是实验室的研究员了，在129几乎都是神隐状态。连妍希的粉丝都知道江山逸已经是神隐状态了。妍希参加综艺的时候，弹幕上很多让他把大神拿出来溜溜的。业界跟程家秦家熟悉的人都知道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事件能让秦冉出山了，除了潘明月。因为他们从程家那小崽子出生后才发现，世界上竟然还能有一个让秦冉退步的人。从这一方面来说，可能程俊都比不上，毕竟程俊也是要看秦冉脸色的人。秦冉这么快就来插手潘明月的事，其实也在郝队的意料之内。这几句话阮浩跟风慈自然不太清楚，但是他们却看到了这技术人员跟郝队松懈下来的表情，两人面面相觑。风慈着急潘明月现在的状态，直接询问刚刚的技术人员， 意思是找到了。 技术人员追踪秦冉直接投过来的追踪影迹，一边念叨着， 秦深，我跟不上你的节奏啊，稍微等等我。 他把所有影图调出来，然后同司机说了一个地址，才回头看了风慈一眼。 对，不过还是不能太乐观。你跟你爸联系的怎么样？ 他已经在申请上面调人了。 风慈握紧了手机，形势还紧张着。阮浩跟林景轩都没有再说话。郝队按了一下耳麦，也想起了什么，渐渐收起了笑。 你们那边能调多少人？尽快一点，我感觉这件事不是普通的案件，可能跟 M 州有关。 最后的定位是山间别墅新区，这里的别墅不多，相互间隔很大，红点兜兜转转，最后停留在一个巨大的空旷地点。这里其他人不认识，但郝队跟司机认识。两人相互对视一眼，惊讶道， 一处国安部的人。 别墅内部，潘明月跟宋绿婷被人从车上带下来。宋绿婷没有秦冉那么能打，不过在情况不对的时候就联系了秦冉，这种时候他依旧很镇定，即便就这么静静地站在这里，也让人不敢轻易忽视。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？ 宋绿婷稍微站在潘明月前一步，看一下面对着他们的人，眼睛犹如浓得化不开的墨，却异常平静。 抱歉，宋先生，一处办事，不小心把你牵扯进来。 为首的人先给宋丽婷看了一张证明，才对他说道， 我们要带潘组长回国际总部调查。 宋丽婷微微眯眼， 调查什么？ 京城现在势力复杂，除了四大家族直接掌控的一区，一处也跟国际接轨。宋丽婷专心于研究，但因为秦冉也接触过这些势力，对方一说他就知道那大概是什么势力。 不好意思，宋先生，您不用再拖时间了。我们没想伤害你，只是想带潘组长回去调查一件事，抱歉了。 那人一说完就挥手要带潘明月走。与此同时，门外响起了警报声， 外面刑警队的人来了。 随着进来之人的报告，郝队带着风慈这一队人已经赶到了。两方人马对峙，一处的人看着郝队并不紧张。 郝队，我们无意与你作对， 只是今天潘组长必须跟我们走一趟，你们的出口已经被包围了，请你们不要做无谓的挣扎。 说着，四周的墙面出现一堆武装齐全的人，武器枪口对准好队。 明月 看着潘明月被人抓在了后面，疯子往前走了一步，不过又被好队眼疾手快地抓回来了。好队摇摇头， 一处有不上报处决权，他们架起了武器是真的会动手的，别冲动。 风慈，别冲动。 林景轩跟阮浩拉住了风慈，尤其阮浩，他看着人影后的潘明月仍旧忍不住啧舌道， 他怎么会惹上这种案子，现在怎么办？ 后半句话是问好队的。好队也奇怪秦然怎么还没动作，他没有先说话，又按了一下耳麦，询问风楼城怎么还没有来，然后又看了一下风慈。风慈拿起手机给风楼城回电话，没想到电话声从背后传来，他一惊转到背后，发现风夫人跟风楼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被一处的人抓过来了。风夫人的脑门被黑黝黝的枪口顶着，与此同时，郝队等人也被人用武器对准着。凤夫人已经吓哭了，她摇摇头。 明月，你就跟他们走一趟吧。 宋绿婷眉头皱起，一片寂静中，潘明月抬了抬头，她平静地看向一处的人。 我跟你们走一趟，你让他们都走。 明月， 宋绿婷、郝队还有风慈、风楼城的声音顿时响起。潘明月一个人都没看，从旁边绕出了人群，走到了直升机旁，还没进去，忽然就被一道力量狠狠地拽了回来。 今天， 他抬头，只看到陆兆颖看着一处的人，声音淡漠又充满着力道，说。 谁也不能带他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